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70集。妙妙身上只有一层薄薄的寝衣，还是刚才随便套的，二人的身体紧紧贴着，让他觉得有些不太自在，推了推他的胸膛，像是小动物的挣扎。 是啊，我怕。 他的声音忽然低低地从头顶传来。林妙妙顿了顿，不争了，仰头看着他的下巴，嘟囔道：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呀，叫英雄不问出身。 说完，觉得有点人微言轻，补充论证似的，在他冰凉的脖子上轻轻啄了一下，不太熟练，警觉得像是叼虫子的啄木鸟。他一僵，手臂登时收紧了，那一下将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引了过去，仰着脖子等了半晌，也没等来第二次。他顿了顿，睫毛微微颤了一下，有些委屈。 没了吗？ 啊，什么呀？ 林妙妙空出来的那只手正在玩她寝衣上坠的黑色珠子，骤然听到发问，满脸疑惑。少年眸色暗沉，在昏暗的烛光中勾了勾唇角，捏住她的下巴，低下头望着她，眼中泛着水色，故意道： 我连阴沟里的蟑螂都不如，算什么英雄？ 林妙妙望着她的眼珠里果真浮现出了怒火。 那人家蟑螂还觉得自己生活的怪滋润的呢，哪像你啊。 说罢又觉得心里酸涩，情绪上了头，勾着他的脖子又亲又咬，好几次嘴唇不慎蹭到了少年的喉结，惹得他眸光暗了又暗。他这才撒开手，没什么力道地推了他一把，恨道： 说的什么屁话呀。 怒火一消，林妙妙便下意识地摸了嘴角，又伸手摸了摸她颈上的几个浅浅的牙印，呆住了，背后一阵凉。她大概是让黑莲花给教歪了，总是在冲动想打她的时候，下意识上的却是嘴，还没想明白，就被人翻身压住了。少年吻着她的头发，随即急促的呼吸落在她颈侧，他的手摩挲着他的腰，在他耳侧克制地问： 再来一次好不好？ 请您留步。 牧瑶气喘吁吁地追上来： 故事里略去的部分能不能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？ 老头略一沉思，问道： 牧方是想听哪一节呀？ 在房间里赵公子找慕容氏谈判，他们究竟说了什么？ 老头抚了抚额头，强笑道： 不瞒您说呀，那珠子里的记忆有限，很多地方都是破碎不堪，有许多事儿啊，还是小老儿自己捋顺猜出来的。 那按照您的拼凑，他们大约说了什么呢？ 这个赵公子径自去问慕容氏的身份，慕容氏先是沉默，随即据实告知，说自己说自己不是人，是这。 他似乎有点不太确定，音节在嘴里将吐未吐。 媚女， 柳福一适时接道。慕瑶脸色苍白，但没有打断。 对，媚女。 老头眼睛一亮，有些紧张地询问道： 这媚女是妖吧？我只怕讲出来引起恐慌，只得删去了这一节。 慕瑶神色复杂，指尖下意识地捻在一起，似乎不太想接受现实。 真是媚女。 柳福一道：媚女天生无泪，若痛即悲泣，只会气血。 于是在那一堆透明的眼泪里才会有一颗血珠子。柳福一顿了顿，抬抬手示意老头继续。 赵公子啊，这个脸色很难看，只是反复问他为什么要蛊惑自己，为什么要骗自己。这个慕容氏愣了好一会儿，说自己没有，可赵公子不信，似乎是负着气，不久之后呢便收拾东西离开了。 赵公子为人自傲自负，在某些事情上一旦有了先入为主的猜测，难免有些固执己见，刚愎自用，越是在乎越是多疑，越是止不住的乱想。而媚女美艳绝伦，天生就是蛊惑人心的胚子，她抢辩自己是真心，又会有几个人会信呢？穆瑶和柳福一一时无言。半晌，柳福一对着穆瑶耳语了几句，后者转身回了花折。待他走远了，柳福一才低声问，那孩子出生的时候可有异状？老头沉默了一会儿，咂嘴道， 这刚出生的时候皮肤白着似雪，耳朵很尖，这胎发长得盖住了额头，也不哭，长得是古怪得很呐。可是第二日的时候啊，就变得和寻常婴儿一般的模样了。哦，对了，这孩子小的时候啊，头发长得忒快，一夜之间便从肩膀长到了后腰。离开花折的前一日啊，他娘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大剪刀，似乎是犹豫了很久啊，才给他握住，一把给剪了。 什么样的剪刀？ 就是农人剪草用的那种剪刀，只是剪刀轴子上啊刻了个弯弯的月牙。 断月剪。柳福一低声喃喃，暗自诧异了起来。穆瑶回来了，问道，那赵公子到底叫什么？ 这倒不知道，只听说是慕容氏有一次唤他清欢。 赵清欢，高门大户，长安城。 穆瑶半晌没缓过神来，这故事里的主人公竟是赵太妃赵寝如的亲弟弟青衣侯。今日桩桩件件都令他觉得心惊肉跳，他捉妖世家收养的孩子生母居然是个棘手的大妖，这个大妖竟也是媚女，那么和他有关系吗？还是说……穆瑶陷入了更深的沉思，他心想，如若青衣侯真的是穆生的生父，那么他手里的那块玉牌是什么情况下得来的呢？他的爹娘为什么又要撒谎说阿生是妖怪窝里捡来的呢？穆生做了个梦，梦里马蹄踏踏掠过窗边，细条状的光影纷乱，狭小的房间里，他趴在窗台上巴望着窗口。这里不是那拥有如血般红罗帐的绣楼，身旁的人说的也不是轻软的南部方言，偶有马蹄掠过，扬起黄色的灰尘。他知道这里不是他的家。裸露瘦削的脊背上有几道交错的红痕，手臂上还有青紫的甲印，惊心的累累伤痕。在这逼仄阴暗的房间里，他曾经拥有的那一段温柔怜爱也烟消云散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